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西茶九食益意思啊。咁啊睇到个题目咧就知道同茶有关啦。的确系啊，今日咧我哋会讲同茶有关嘅话题嘅。咁但除咗讲茶之外咧，今个星期同下个星期咧，我哋会讲茶同咖啡两样可能系啊香港人最重要、最受欢迎嘅饮品。背后即系种种同历史嘅关系 咖啡或茶， 咖啡或茶可能系即系每个香港人都识要点答嘅问题啦吓。咁但都冇乜例外，你都会饮到嘅咁啊。咁题目系点解咧？加齐咁有咩咁有意思咧？ 嗱，我哋今日几个坐埋一齐去讲呢、這个茶嘅话题啦。咁我就记得我细细个咧，可能去到茶餐厅最启蒙就系见到嗰啲餐之下，突然之间会叫咖啡或茶。是咩嚟噶？即系细个已经问阿爸阿妈系咩嚟，唔系好知系乜。咁但系原来就系饮品，哇！包嗰杯饮品好紧要。咁嗱，我哋今日个题目咧，原本就唔系西茶呢个字起头嘅，系苦茶呢个字起头。咁我哋成句咧，其实即系我相传下中国嘅医学嘅鼻祖之一啦，华佗咧，佢喺度即系讲茶嘅好处。咁但系我哋如果系讲苦茶，就系好明显系同醫藥有關，咁但係我哋今日就唔係淨係講醫藥嘅，我哋就想同大家講多啲咧，係喺中國以外嘅世界，佢飲茶嘅情況。嗱，呢個題目咧就唔係我去諗出嚟嘅，咁係阿肥 B 咧去即係去設計出嚟啦。咁你可唔可以解釋多啲咧？ 喂，其實我開頭想開個題就嘉齊老師都提過，就係我哋成日講茶嘅時候，我哋都會諗到呢一樣嘢係同我哋嘅享受有關係啦。頭先咖啡或茶，我以為你想講 coffee or tea or me 添。咁但係茶，我哋而家今天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常生活嘅商品。咁其實我哋見到係一個好重要的歷史嘅轉變，佢曾經係屬於可能拜祭裏面先用嘅一種商品，唔係商品，係一個文化嘅產物啦。佢係可能係一種醫藥用嘅東西，因為茶字本身係個圖字啦。咁亦都解釋到點解華佗話飲苦茶飲得多係對自己有益，對自己係有幫助。咁佢解釋到茶其實本身佢哋俾帶入去中國嘅知識分子嘅世界裏面，佢哋認為呢一種係一種醫藥用嘅東西。咁其實講緊茶係咩嚟？其實就講緊一啲我哋點樣喺植物裏面去揾到一啲嘅元素，係令到自己可能身體上出現感覺到某啲嘅變化，無論精神、肉體點樣都好啦。咁呢一樣嘢都令到我哋去諗啊，究竟啊，好似茶咁樣嘅所謂上癮性商品啦，即係一啲會令到我哋會不斷咁為咗追求嗰種享樂而去購買嘅一啲商品，例如咖啡、可能汽水、酒精、可可，即係朱古力等等呢啲嘅東西，佢究竟同個我哋嘅人類嘅生活嘅轉變有咩關係？ 但係頭先阿肥 B， 你唔係口窒窒嘅，你講得一句好啱嘅，就係我哋而家係理解茶係一種商品嚟噶嘛，但其實佢原初可能係一種製品或者一種藥品。咁藥品嘅嘢，我覺得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對身體狀態有一啲變化嘅即係發生。咁我覺得係茶啊、咖啡呢個嘢都好重要嘅一個元素。 我一陣間再 Michael 再講，我講少少個題目。嗱，我哋點解要講兩集即係兩星期嘅茶或咖啡咧？其實我哋想翻去歷史裏面一啲好基礎嘅一啲嘅元素。嗱，我自己諗法好簡單啫。我哋人類嘅歷史進程裏面咧，求温飽之外咧。開始求温飽之後，佢就會想去食各種各樣嘅嘢啊，多啲嘢啊，有啲嘅享受啊、享樂，或者追求一啲同平常嘅狀態唔同嘅另一種狀態。所以無論係植物啦、動物啦、金石啦，種種嘅嘢，只要令到我哋嘅人體狀態有變化，例如昏醉啦，例如係特別提神啦，例如亢奮啦，例如持續可以唔使瞓覺啦，又或者係好迷幻嘅。係嘛？或者係一種愉悅嘅呢啲狀態咧，都係人類我認為係一種好自然嘅追求。動物都有啲咁嘅情況會出現。咁而茶或咖啡可能係喺眾多種追求裏面咧，人類最廣泛地被接受，而係冇被歸類為毒品啊、害人啊嘅兩大嘅東西。咁但其實係咪真係完全冇害？亦都唔可以咁講啦。譬如我係好中意飲茶嘅。咁但係我個胃係唔受得嘅，所以經常因為飲茶而有事，咁所以我就要天人交戰啦，係嘛？我今日飲唔飲茶好咧？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面對嘅呢啲問題。所以呢一對我哋都話茶或咖啡或者呢一類種種嘅東西好多咧，呢度可能請科學嘅同僚傾咧最好，不過都係一啲歸類為生物鹼嘅呢個東西。咁所以佢對人類嘅影響咧係有科學證明。可以係有影響，咁所以我哋討論嘅話題本身咧，佢既係本身的確有對人類嘅影響，同一時間咧，人類亦都使用呢啲茶或者咖啡或者種種唔同嘅飲料咧，嚟令到演變咗好多各種各樣喺歷史出現嘅事。 冇錯，咁其實咧，茶或者係類似嘅產品咧，都唔係一個個人嘅事添啊，唔係因為令你身體狀況變化而有個人愉悅或者令你個人嘅慾望能夠滿足。 嗯、 其實慢慢慢慢咧喺歷史一個長歷史入邊咧，呢、這個個人慾望嘅滿足咧，好多時咧成為地區慾望嘅滿足、 嗯， 成為國家慾望嘅滿足。所以呢件事咧，由一個個人嘅事咧，往往變成國與國之間嘅事。所以茶同咖啡一樣，都係曾經係歷史上即係最大貿易量嘅商品，而呢個貿易量去滿足國家、地區甚至乎帝國嘅需要咧，慢慢就變成一個地緣政治，國與國之間嘅競爭，甚至乎戰爭，甚至乎好多地方嘅革命，你都知道可能係由茶或者類似能夠滿足個人身體變化少少慾望，就變成一個可以改變全球歷史嘅事。 所以 Michael 頭先講呢樣嘢，就點解解釋到我哋今日唔講苦茶叫西茶呢？咁其實即係雖然我哋講西就好似就咁講西洋啦，但其實大家知道我哋希望講嘅西洋係可能講緊成個全球視野下，我哋通過茶呢個商品或者呢種植物或者呢種嘅產業啦，點樣去睇到嗰個全球嘅互動？咁特別係好似頭先 Michael 講緊嗰個帝國之間嘅關係嘅時候咧，我不其然諗起一個好重要嘅東西，就係、是我哋當發現茶呢樣嘅東西嘅時候，其實我哋係蓄意令到佢傳播嘅。即係好似頭先阿 Michael 講，佢係帝國之間一個競爭嘅產物嚟嘅。有啲可能食糧啊，例如係粟米啊、薯仔啊或者花生啊，呢啲糧食咧，佢嘅傳播咧係偶然嘅發現，係偶然嘅傳播。佢唔係好刻意我要令到你食薯仔，因為佢本身可能個經濟嘅價值或者令到人上癮嘅機會，應該冇乜聽過食薯仔食上癮。咁但係 薯片用 咁 肚餓都係一種癮嘅話，食 咁你見到呢個係見到一個好大唔同，就係、是、所謂上癮性商品嘅革命啦，即係呢個學術嘅講法，就係講緊呢樣嘢係有蓄意地同帝國嘅連結扯上關係。 即係譬如植物，譬如薯仔咧，德國即係都有曾經即係費德力大帝，即係都有講過，就話我要令到啲國民食多啲薯仔，咁、 嗯、 就因為好容易打到仗，咁、嗯、所以就係話令我自己國家富強嘅產品。咁、嗯、但係飲茶飲咖啡好難令到自己富強啊， 冇錯。 即係喺我哋歷史見到就係飲茶飲咖啡飲窮就會有機會 啦。唔係嗱，但係頭先我哋講到咧係茶，如果我哋喺中國嘅 context 咧，喺開始嘅時候就係一種藥品咁樣理解，即、嗯、所以你喺華堂會講，即係後屘我哋講茶經，其實都可能講好多藥用嘅原因。咁但係我點解話到佢可能係逐漸被我哋理解係最終商品咧？頭先 Michael 提到帝國建立啊，或者一個商業網絡嘅一個即係發展咧，其實係即係我哋對茶嘅認知喺歷史上邊咧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改變。咁而離開中國嗰、那個背景咧，出到去世界上邊咧，佢就更加係以一個商品嘅面貌咧嚟到去即係被大家所認知。咁同佢去做貿易啦。頭先我哋提到藥品咧，藥品一樣嘢，我諗大家會去問嘅就係佢究竟有咩用啦，可以幫到醫咩病？咁啊，有時虛藥係一種病，我哋可以醫到虛藥；眼瞓係一種病，可以治療到眼瞓，或者可能有其他嘅即係好處。咁我哋就當係藥品咁理解。咁但係我哋睇藥品咧，我哋會接受佢有啲限制嘅，有啲副作用嘅。咁啊，但係咧，如果我哋做一種商品嘅話咧，咁可能個諗法就好唔同啊，即係佢係放我哋去消費嘅，等我哋咧可以去享受嘅，喺當中咧係可以得到一啲咧唔係身體必須嘅另外嘅滿足。 嗱，嘉齊講得好啱，嗱，即係藥品咧就會限制你唔好食咁多，食少有個量嘅。但如果係商品咧，就應該係越飲得多越好嘅，係嘛？即係咁。但係即係茶個藥用當然好多人都有講各種各樣嘅藥，其實最明顯就係消滯啦，即係佢好明顯好多人一接受茶，好多國家一接受茶就係、是、佢。原來對呢個好飽滯嘅感覺，有一個即刻消去嘅一個感覺。對於我哋可能某啲食物嚟講咧，好有效啊！飲杯茶即刻即係解咗啲油膩啊咁樣。咁呢個係好多人去食飲茶嘅時候一個好。咁亦都有講好多人係好多文化裏面咧，見到茶係會令個胃有傷害。咁所以好多飲茶嘅時候咧，都同個胃有關係。咁如果你好容易飽滯嘅飲茶咪好咯。如果你係好似我咁削嘅，咁一飲落去可能就會有啲嘔吐嘅情況，會喺飲茶坐喺初接受茶嘅情況出現。嗱，點解我要講呢樣嘢就係、是、我覺得茶有趣嘅其中一個點就係佢唔係一個好早被大家去使用嘅東西。喺即係人類大嘅廣大地球範圍裏面咧， 可以話 好近期晚近先出現嘅一樣東西。諗而我嘗試去諗個人類嘅歷史嘅發展啊嘛，即係我哋知道茶佢係茶樹啦，咁茶樹有啲係一種灌木嚟嘅。 咁有啲係一種喬木形態，即係大家知喬木、灌木，灌木就係啲矮嘅樹叢啦，喬木就係啲高啲嘅一啲嘅樹。佢兩種形態都會有喺即係出現。咁而咧嗰、那個有趣咧就係譬如一棵茶樹咧有好多枝樹，有得樹葉咁，第一塊樹葉咧就一定係嗰個茶嘅含量係最高，比起後面嗰幾塊樹葉咧，可以係多三倍、兩倍嘅量。咁而點解會有呢啲嘅即係茶嘅所謂即係廣野生物鹼嘅分泌咧？就是、因為防蟲咁，所以佢本身就係一樣會令到啲蟲驚啊，防去啲蟲害嘅一個東西。咁而成個茶樹你諗下，佢唔食得噶嘛。咁所以種茶樹嘅或者去用呢種呢個商業作物嘅呢個地方咧，佢就唔係生產糧食嘅地方。咁所以如果嗰個人類文明唔係去到一個地文明去到地步，咦，我可以種呢樣嘢嚟維生，可以去做貿易嘅話咧，呢樣嘢都唔可以久存同埋廣泛去被栽種。大家明白，即係你佢一定係 温飽以外嘅慾望。 係啊，咁所以呢一點亦都見到佢係一種商業價值嘅作物嚟。 所以咧，我哋見到即係茶同咖啡有個相類似嘅地方，第一都係嚟自植物啦。 嗯。 第二就係原來大家咁中意嗰個重口味咧，本身愛嚟驅蟲。其實呢個同咖啡佢本身嗰個苦澀味咧，都係愛嚟趕一啲所謂嘅天敵有關嘅、第三就係、是、即係都係愛嚟最尾係滿足一啲同温飽以外嘅慾望。其實第四咧，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就係、是、兩個共通點就係、是、佢滿足咗一啲。人對於外地嘅想像，譬如西方對東方嘅想像，唔單止話我温飽之後想要一啲更加可以滿足到我其他慾望嘅或者身體狀態變化嘅嘢，而又話，誒呢個係外來品，呢個係東方，其實都對於東方嘅想像咧係好有關係。呢、這個可能晚啲可以再講。 你唔好見我哋咧，即係用一個即係輕鬆嘅方法去講茶，但係茶咧絕對係歷史裏邊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我哋啲陣間節咧會講，但我哋而家呢個時候可以諗。就是、譬如話，我哋話美國立國，係、嘛？就絕對係同茶有關。我哋講到即係 Boston Tea Party 啊，即係有翻譯啦，波士頓傾茶事件，唔、即係背後就係話茶 傾就傾到嘅傾，唔係傾偈嘅傾。 背後都係一個 party 嚟。 係啦，你可以諗下就係茶葉嚇，即係當時嘅呢班即係扮模仿印第安人倒茶嘅人叫咩名啊？叫自由之子，係嘛？即係話對抗茶。係嘛？倒茶呢件事就係一個追求自由、追求一個地方嘅民族嘅自強嘅一個代表嘅價值。咁所以可以講茶喺好多國家嘅歷史裏面咧係一個相當重要嘅產品。有咩歷史過程呢？下一節繼續同大家講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玩啊，繼續講咧茶。咁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必須要問咗先，就係、是、喺大家即係辛苦啊趕論文最辛苦嘅時候，你會選擇飲什麼嚟自我安慰又好啦，提神又好啦，令到自己可以繼續做落去又好。會飲咩咧？你 嘉 誠講先。 去茶餐廳，咖啡或茶。咁我而家呢排都係揀親都係咖啡嘅， 揀親係咖啡多， 揀親係咖啡嘅。 我喺茶餐廳係揀鴛鴦嘅，因為中意茶香，但又感覺咖啡可以提神，但係咪真係提就唔知啦、 哦。我冇得揀，我一定係咖啡， 一定係咖啡。 啊、 我就係茶多嘅，檸檬茶為主，咁啊奶茶都會，咁啊通常都係即係唔係一杯純嘅茶啦，因為你喺茶餐廳飲純嘅茶就好苦澀噶嘛，咁啊通常就係一係奶茶，一係檸檬茶，咁所以咧面前有三位係咖啡，得我係茶啫嚇，咁都見到一啲 唔係 Michael 係中間嘅，兩邊都要， 啱、 全部要曬， 全部都係，咁都好都有個茶嘅拍檔，咁啊我記得我嗰陣時以前上堂嘅時候咧，佢曾經有咁講過，我哋話中國嘅。作家啊，即係中國嘅作家，佢分兩大類。咁當然唔係咖啡或茶啦，因為大家唔明。咁就係飲酒同埋飲茶。 嗯， 咁就係飲酒咧，就係一種昏醉嘅寫作狀態；而飲茶咧，就係一種清醒澄明嘅寫作狀態。咁所以背後喺即係成個中國文化裏面，飲茶有一種嘢喺裏面嘅，即係佢代表住某一種精神嘅狀態或者氣氛。咁、而我相信咖啡都有一種代表嘅精神狀態嘅氣氛，而我認為喺講到呢啲上癮啊，講到茶嘅時候咧，一個種氣氛咧，可能係即係某一種人類嘅追求或者人類嘅想要嘅一啲嘢。咁啊，講開起源或者追求咧，就講即係基本嘢啦。即係究竟茶係喺邊度嚟嘅咧？咁我哋話即係茶嘅起源地啦。今日就世界各地都有種嘅，因為茶樹嘅移植咧。而家睇翻咧，算係幾成功嘅，唔同地方嘅移種都有效，同埋有唔同嘅風味變咗出嚟。咁但係最早咧，其實佢係喜馬拉雅山 物一大附近周邊地方都有，即包括即係與中國講法就係今日藏南再落嘅地方，就係、是、今日緬甸對上藏南一帶阿薩姆省附近嘅一啲地方，係最早其中一個茶區。咁嗰度係一啲喬木高大啲嘅茶樹嘅樹種嚟嘅， 生物嗰個多樣性比較大嘅地方。 係啊，即係比較原始嘅從嘅森林地帶嚟嘅，就今日都係相對係比較原始嘅森林地帶。有人認為是比較艱苦難行的一些地方，咁亦都有即係今我哋嘅雲南啊、雲貴啊一些地方，亦都係好早期嘅自然嘅茶區啦。咁我哋話依兩個係其中最主要嘅，就係、是、雲南周邊一帶同埋阿薩姆一帶。咁其實你讀歷史嚟知，嗰啲地方咧化外之地嚟，係嘛？即係你講 瘴氣之地， 你講雲南，你有排搞係嘛？即係南朝，你根本上好長期都唔係屬於中土嘅一個管治嘅範圍。咁所以呢啲嘅範圍，係啦，即係化外之地啦，山多啦，交通唔方便啦，熟到爛啦，熟都難啦，咁仲要落去雲南更難。咁所以呢啲嘅地方本身嗰啲茶樹咧，係真係要成被全球文明所接受成為一種飲料咧，其實用咗好多漫長嘅時間，而好多好早喺人類歷史好漫長嘅時候咧，嗰啲茶樹咧就係繼續係一棵茶樹，係嘛？咁佢其實即係一個咁樣嘅一個狀態。咁冇一個好明確嘅原因，但係阿薩姆早期有啲當地人又研究啲部落咧，亦都會有一啲嘅咬茶葉嘅情況啦，即係有啲即係人類學嘅講法，譬如話咬茶葉啦，有啲好早嘅會即係中爛佢嚟食啊飲啊，都有啲咁嘅情況喺阿薩姆省嘅研究裏面去揾得到。咁所以你會見到早期都係都咁樣啦，就係、是、可以咬咗佢之後有啲效果啊，有啲反應，知道咗嗰個藥效或者嗰個反應係最早會知道同茶有關係。 唔係嗱，頭先我其實我搭嗰條咖啡或茶咧，我就仲有個下著嘅，後著係咩咧？就朝頭早飲咖啡，但係夜晚我會飲茶。咁點解咧？其實我唔知道大家嗰個生活習慣會係點。頭先阿 Michael 講話咖啡可能有提神嘅作用，我係比較同意嘅。上晝所以想提神，咁但係下晝咧飲茶咧，咁茶都俾人覺得有提神作用啊嘛。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可能係對消化咧嗰個好處係大啲，咁啊瞓得會冧啲嘅反而。咁嗱，我呢個咁嘅諗法，我唔知係咪普世㗎啦，咁或者可能只係我個人。咁但係如果我哋翻轉頭去睇，作為一種有功能作用嘅飲料嘅話咧，咁我哋就點樣去理解茶咧？咁呢個亦都同茶嘅起源咧，或者好多個説法咧，都有啲關係。咁即係頭先阿卓然提過，我哋講喺生物多樣性比較大嘅喜馬拉雅山腳近東方嘅，即係中國呢邊嘅，即係嗰邊嘅叢林嗰度開始啦。咁但係即係有啲可能係生物學家佢哋嘅研究就會有結論咧，就係、是、應該係同啲馬騮佢哋食嗰啲茶樹嘅樹葉，然後可以幫助佢哋咧係腸胃。咁因為茶裏面嘅單寧酸咧比較係有殺菌嘅作用，咁佢哋可能食埋啲垃圾嘢咁樣嚇，再加啲茶落去，因為我用茶樹都有消毒嘅作用啦，嗰啲茶樹油，咁就對於個腸胃消化都係有好大嘅好處嘅。咁啲馬騮就即係唔係就係幫啲茶樹喺喜馬拉雅山附近一帶去傳播啦，咁所以係印度啊、緬甸啊、中國啊啲地方就開頭其實一個茶嗰、那個生物嘅。發展咧，係可能同呢啲有關嘅， 亦都好有趣，即係話，即係我哋用物種起源嘅方法嚟諗下，即係我哋對茶嘅使用，可能喺人類歷史之前已經存在都唔定 啊。所以點解可能喺印度一帶、阿薩姆一帶啲人，佢哋開頭係嚼茶樹葉，咁佢就唔係作為一種飲料嘅， 即係睇到啊。 係啊，咁我係一種作為香料或者作為一種藥品咁樣啦。咁而如果茶係真係同個腸胃同消化，同一啲可能係消毒有關嘅，咁大家再諗下，就會唔會可能係飲茶嘅，或者係我哋用茶嚟去做一啲即係藥料啊咁樣嘅一個咁嘅內容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對某個地方嘅人嘅健康都有啲關係？咁會唔會係飲茶或者係食茶，係可能使到啲人嗰、那個喺飲食方面，雖然我可能未必係咁衞生。咁但係被引導咁樣啦，或者係可能中國啲地方可能都會有啲好處。 我諗對於即係其實我哋都知道茶葉係由一啲所謂比較邊緣嘅社區慢慢傳入去個政治嘅中心，開始可能開頭係醫藥嘅用途。咁當然中國嘅朝代歷史係反映到茶點樣變成由一個可能猴子食嘅東西變成到藥用。 再到成為商品，其實中國當然喺個帝國時代，特別是唐朝，佢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不過我哋可以睇到就係話，當去到唐朝之後咧，這個茶葉咧就開始成為咗商品。其實你見到商品開始，例如點解佢係商品咧？我哋會見到有茶館咯，我哋會見到有啲人除咗用藥用之外咧，佢發現咗好多好多好多種嘅可以玩嘅東西，即係茶我哋成日諗咧就咁泡茶咁啊。但其實以前嘅人去有好多嘅玩法，配合好多嘅嘢，例如鹽，點解？因為佢兩樣嘢都係專賣嘅，所以變咗有啲奢侈嘅味道喺裏面啦。咁亦都有人會加其他唔同嘅種類嘅形式去煮法啦。咁我特別想去講就係話，其實我哋睇到茶葉咧，由醫藥由醫療用途轉化為一個商品嘅過程裏面咧，政治嘅即係操作係好重要嘅。當政治發現，當可能朝廷官員發現呢一樣嘢有利可圖，或者有助於個帝國嘅維持，咁可能佢可能要管治啲邊緣社區，咁啊變咗呢一個就成為咗佢好重要嘅切入點。 係頭先啊，嘉齊同埋阿樂言都講咗幾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頭先嘉齊有講過飲茶同埋食茶，好特別啦。頭先啊，樂言又講到有鹽啊落去，所以我哋見到歷史嘅大變化咧，喺茶方面咧，原來同我哋今時今日咧一啲所有嘅固有嘅經驗啊，或者固有嘅假設咧，係可以好唔同嘅想像。譬如我哋今日飲茶，一係就清泡啦，一係就可能你有西茶落糖啦，你又估唔到咧，即係以往係落鹽。你而家諗住係飲啦，其實可能係食嘅。其實時至到今日都可能係嘅，因為講少少自己嘅經驗，因為我太太嘅鄉下仔，即係而家即係海豐嘅地方。我哋翻佢鄉下嘅時候咧，海豐咧人佢哋有一種好出名嘅叫菜茶。菜茶，其實菜茶咧，首先就落菜啦，咁你啲估唔到啊，除咗茶之外，仲要剁碎曬啲菜落落去啦。第二就淋湯嘅。跟住將所有茶葉中碎，用一啲好大嘅鐵嗰啲叫做一支好似雷球棒咁樣，中落個石等咁啊，中碎咗，咁啊變成粉，跟住沖落去咧就菜茶。而個菜茶咧，你叫食又得，你叫飲又得，但肯定係鹹嘅，亦都肯定係茶葉味香好濃嘅，係一個非常好到到今時今日咧，佢哋仲有咁樣嘅食茶嘅習慣。 菜茶啦，客家擂茶啦，呢啲即係係啊，呢種都係好多種材料啊，擺落去啊，咁大家 東南亞我哋講肉骨茶啦， 係啊，即係都要見到佢加唔同嘅嘢喺嗰個茶裏邊。嗱，即係加鹽嘅茶，喺早唐朝嘅時候係常即係寫，譬如今日資料睇到，當時人主要都係加鹽去飲茶，咁就唔係即係就咁齋飲茶。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嗰種苦澀味。都唔係話一開始大家都中意嘅，咁而我哋話茶呢種茶本身佢好最初喺埃米山脈啦，好快已經移種喺中國南方，其實有一啲種植，譬如福建啊，種到福建嘅時候，因為氣候變化，即係越嚟越凍咁，所以越南方嘅地方都能夠適合去做一個栽種嗱，咁所以但係可以講咧，就係最主要係即係簡單嘅就是漢族社區南方為主，咁所以當我哋喺有北方外族嚟嘅時候咧，茶咧就成為咗一種軟弱嘅代表，即係佢就飲茶係一種軟弱嘅，梗係飲馬奶酒噶啦，即係你點可能飲酒同飲茶點可能飲茶噶，即係亦都有一種咁嘅文化喺裏邊，即係佢因為外族認為咧係軟弱，咁而中國人又冇即係漢族又冇咁諗嘅，漢族就咁我哋咪當係我哋自己嘅嘢咯，係咪咁所以？我哋講茶嘅時候咧，幾乎我覺得啦，今時今日講茶，大部分中國人都會認為，梗係中國嘢嚟㗎啦，係嘛？即係梗係我哋中國人。咁但係即係茶係咪即係佢本身咧都係一種外來傳入嘅商品？咁但係佢後來成為咗中國文化嘅代表，有呢個原因係係。 唔係，我都係收起收起咗。 唔係，因為我覺得呢個啱啱你講到中國文化嘅代表，呢個亦都事實睇到去到東亞嘅社區嗰個飲茶或者吃茶嘅方法咧，基本上就係從中國。唐朝以後會傳落去，即係我哋知道日本仲點緊茶啦。其實點茶呢個文化就嚟自宋朝嘅。咁我哋去到宋朝以後，明朝就基本上就係以泡茶為主啦。咁其實我覺得日本嘅一個地方好特別嘅，就係講日茶館啊，即係日茶呢個字咧。咁即係我哋成日聽少真係直啲直啲咁樣，即係日字呢個字，其實佢哋已經係將食茶呢個 concept 咧就轉移咗去日本呢個社會，所以我哋見到中國已經取代咗個邊緣社區去俾咗賦予咗一啲新嘅文化意義俾茶呢個元素，成為咗漢文化一個代表咁樣。 我覺得得意咧，就係我哋講飲茶，其實原來係一個茶嘅晚近發展嘅一個表現嚟嘅啫。咁而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可能茶咧，如果喺中國原有嗰個 嗰個 context 裏面呢係鹹嘅多過甜，而我哋飲甜茶呢可能好大程度上就係受到西人嘅影響，所以西茶呢個咁嘅概念呢咁反而我覺得值得換味嘅就係佢影響我哋今日有飲嘅，並且可能傾向甜嘅。 即係今日題目係西茶嘛，即係有趣嘛，即係你諗下為咗令佢冇咁苦，幾個苦功夫係咪，加糖啦，食甜點啦，加啲杏仁餅啦，即係英式嘅杏仁餅啦，種種嘅嘢去整成一個即係所謂嘅 tea time 係嘛？即係我哋去做一件咁嘅事，背後就係話我哋將嗰樣嘢由一個可能係藥用嘅苦苦地嘅或者話都好多故事啦，某位公主、某位皇室人員病咗胃唔舒服，我哋飲啲嘢醫療。但係呢件事本來係一種受苦受難，但我哋嘅人類文明會將一種受苦受難嘅過程轉移。或一種享受的過程，令你嗰個治療變成一個食療，再變成一種享受，呢種真係人類對於即係苦樂嘅追求。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正話講到肉骨茶啦，我最近即係譬如去馬來西亞或者去新加坡啦。我真係好鍾意肉骨茶，咁啊我自己就係馬來西亞肉骨茶 fans， 因為我鍾意啲藥材味好重嘅，多過胡椒味好重嘅，即係飲落去呢硬係覺得嘩好正，咁啊加碗飯啊，有個油炸鬼啊，咁啊 同埋湯任加真係好正， 馬來西亞平好多啦，食好多都好平，咁啊所以一講起肉骨茶，我一定係即係諗起馬來西亞一啲嘅風貌。 新加坡飲肉骨茶同呢個馬來西亞飲肉骨茶咧，通常都差唔多價錢啦，都係10蚊啊。不過一個計新幣，一個計馬幣。但係我見到，即係我哋講肉骨茶，我哋成日會認為，佢叫做，其實你睇翻英文，佢其實講排骨湯，即係其實就係排骨茶。咁但係點解我哋用茶唔用湯呢？我哋知道其實喺南洋世界裏面嘅華人，佢哋當時食呢種肉食嘅湯類，其實佢哋主要係希望翻下工，有啲好飽肚，可以令到佢身體可以例如可以係去濕啦，例如可以去令到佢哋身體好強壯啲嘅一種食物。咁於是咧，佢哋就有一種混合咗一啲藥材或者藥用性嘅一啲植物啦。咁佢就放咗入去呢個茶湯裏面煲啦。咁但係點解用湯用茶呢個字唔用湯呢？我諗其中一個相信嘅原因就係佢哋覺得茶嗰個醫藥性強啦。二來就係當然其實本身個字音本身係個轉譯啦，本身可能個本身係個發明人個名嚟嘅，即係改咗去變咗做個茶字。咁因為同個發明人因為有個地字呢閩南話相近。嗱，我諗更加背後嘅就係佢哋認為茶個醫藥性或者令到身體健康個可能性強化好多啦，咁就沿用咗呢個名字就習以為常到而家啦。 所以肉骨茶就唔係用茶葉整嘅， 佢冇落茶都冇參考啦，早期有咩？但係佢出嚟嗰個色啊，就似啲龍普洱嘅，即係尤其馬來西亞嗰種，即係好綠。好深色嘅色， 不過新加坡嗰啲就完全唔似啊！咁因為好明顯，新加坡係比較後期啲受潮州影響嘅，係啦，所以冇咁茶嗰種味道嘅。 冇錯，即係講起即係呢啲嘅亞洲嘅滋味啊！咁啊，我哋正話都有講到即係日本嘅即係早嘅呢個茶嘅傳播。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過程就係、是、茶傳播。一講茶傳播啊，或者茶喺世界各地咧，就係由一個茶葉啊，即係一個現成嘅商品。再一定係咧就係二種嘅茶樹。咁日本咧其中一個最早嘅一個二種嘅地方咧就係今日京都嘅宇治。咁而一講到日本茶嘅茶樹嘅二種咧，就同即係佛教有關係。大家知道日本一個好漫長嘅佛教接受食肆嘅過程。我哋之前喺佛教嘅都講，即係日本佛教好漫長，而佛教嘅傳播喺日本嘅接受裏面咧，亦都同所謂中國化有關係。即係佢哋會點睇就係中國。咁所以。當即係中國嘅東西或者漢朝嘅東漢嘅東西傳或唐啦，都係日本嘅話，即係傳入咗去日本嘅時候咧，佢會視佛教啦、宗教啦，或同埋加埋茶咧，就係成個即係唐嘅代表嘅一個東西。咁當時種茶樹好多地方都有嘗試，但係以宇治即係京都宇治嘅地方嘅茶樹嘅種咧，大家認為係當時日本種得最好，咁所以佢哋會即係叫做本樹，即係話係最重要嘅。一個種，咁所以譬如今時今日可能 我哋都有一啲嘅甜品乳字，或者用綠茶嘅甜品用乳字為名，咁成日同當時最早嗰啲茶樹有關係。咁所以佢移咗種之後咧，好快亦都成為咗日本文化嘅一部分。咁亦都即係有分流啦，即係佢未唔係再係中國的茶，而日本自己本身嘅茶。咁所以喺後來，就算我哋會見到日本有對佛教有反覆啦，同埋直接受即係同神道佛之間嘅關係，咁我之前咧有啲講到，茶都冇被即係忽略嘅，茶一直都係好重要。譬如去到戰國時期，神道係強嘅。即係神道已經慢慢成為即係越嚟越重要嘅部分，比起佛教更加重要。但係茶依然係一個大盛嘅日本文化。所以譬如我哋講到譬如戰國時期，我哋之前有嘉賓嚟過講戰國，譬如信長，譬如秀吉都有做茶室。咁而裏面都有好重要嘅觀念，譬如唔好介意講長啲，因為呢個即係都即係譬如有一啲最重要嘅觀念喺日本思想史裏面係同茶係結合，譬如茶席啊，茶席即係我哋話。講茶席一定要咁講嘅，即係話，譬如話，有一個枯山水庭園，大家知枯山水就係全部石頭嘅，用石頭嚟模擬山水嘅一個狀況啦。咁啊，打掃好乾淨嘅，咁然後咧，個和尚一出嚟話：弟子，你哋幫我去打掃庭。嗰日見到庭園冇好乾淨，咁點算咧？大鑊啦！咁啊，老師話要打掃，審幾把樹葉落去。 嗯， 之後主持就你明啦。差值就是一個缺陷的美的狀態，即是它不是追求一個完整的東西。所以你想想茶被成為了一個哲學觀念，而這個哲學觀念大家知道界港即是界市的即是千里丘，它即是商人茶道又被信長秀吉接納成為了最高級的即是的武士所甚至乎是天皇會去使用嘅一個地方，變成為日本戰國文化一部分。咁所以喺講茶嘅時候，喺日本咧就變咗成為一個好高尚高雅嘅東西。直到今日講茶道都係日本嘅即係傳統文化部分。咁所以外來嘅東西未必係外來嘅，咁漸漸成為咗自己嘅東西。咁所以如果淨係排他就好大鑊。咁所以日本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態。 不過其實亞洲睇到嗰個茶文化咧，好多時候同宗教或者哲學結合得好明顯嘅，因為就同近代我哋講茶嘅時候就會牽涉經濟政治相關嘅元素比較多啲。咁我哋應該可以再講多少少，即係補充翻就係日本嗰個情況就係、是同樣地都係受中國影響嘅朝鮮半島，其實佢哋都係由僧侶佛教僧侶傳入去。韓國咁，但係因為韓國嘅茶葉嘅種植咧就唔係好成功嘅，所以我哋慢慢見到佢哋好重視茶道。我哋見到喺佛教嘅重鎮嘅地方附近咧，其實通常都會有好多茶館，例如引治洞，即係係一個好出名嘅旅遊勝地。咁其實佢係賣好多手信嘅同時，有好多茶館。啊，點解咧？因為附近其實係一啲僧侶聚集嘅地方。咁咪有一個文化上嘅結合啦。咁我哋睇到成個佛教韓國嘅茶葉，雖然佢冇辦法種好多茶葉，但有趣嘅地方係佢哋會轉化其他嘅東西成為所謂種泡茶嘅嘢。所以我哋成日聽飲柚子茶啦、人心茶啦，或者係啦，或者係一啲可能咩紅莓子茶啦，或者各種各樣嘅茶類，其實佢係可能係果實嚟㗎。但其實用咗個茶嘅觀念咧，放咗喺韓國嘅茶品，成為咗韓國自己獨有嘅一個茶文化出現咯。 嗯， 不過我都睇茶咧，大家喺見到就係、是，如果我哋覺得佢係一種中國源頭嘅飲料啦，咁但係佢出到其他世界上面嘅地方，譬如喺東方近鄰嘅日本同埋韓國咧，佢似乎就或者甚至乎東南亞啦，啊，即係除咗日本之外咧，可能好多地方都係將一啲飲料啊湯又好。可能是甜的嘢都好，就將它叫做是茶。咁但係喺即係再去西方嘅即係個發展嘅過程裏面咧，我哋見到啲茶佢點樣被接受嘅咧，就往往同奶有關嘅。 嗯， 咁頭先我都提到啊，可能喺中國譬如喺唐宋嘅時候，可能北方人會睇唔起南方人，就係、是、覺得佢哋飲茶，我哋飲奶啊嗰啲。 軟弱。 係啦，咁但係去到譬如明清時代咧，已經有一個轉變嘅，就係好多甚至乎宋朝開始，宋朝開始咧都有個轉變，就係、是。中國的王朝就認為我們是透過茶可以去控制周邊的少數民族，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食肉太多喝奶、啊、芝士太多，就唯有靠茶才可以解到，所以他們就要喝茶才可以繼續生存、 哦、即是你的胃都需要運作到都是因為我是吧、 所以呢，如果周圍的少數民族不聽話就不給茶給他們， 啊，咁樣就即係亦都可以透過賣茶俾佢哋咧，換取啲馬匹翻嚟。咁呢啲後話啦，我哋唔講咁多。咁但係最緊要係咩咧？就係嗰啲外邊嘅少數民族嘅世界咧，佢哋點樣去接受中國嘅茶咧？就唔係就咁好似我哋中國人咁樣泡水飲，嗰時候係同奶咧係有關係。咁啊，加啲奶落去啲茶裏面啦，或者甚至乎直接將茶葉擺喺奶裏面去煮。咁呢個就係即係喺中國境外咧，嗰、那個茶嘅飲法。咁但係逐漸咧，茶就去到西洋嘅地方。咁啊，喺西洋嘅地方咧，佢哋又點樣被接受嘅咧？ 係啊，嗱，呢度有一個就係中國咧，認為茶係中國嘅，唔止係呢個國家係咁，英國都認為茶係英國嘅。啊，即係大家都認為嗰樣嘢係我嘅文化嘅代表。咁我記得我嗰次喺去倫敦，我記得有一次喺個公園度坐低啦。咁我揸住一盒 T 字牌子嘅茶，大家知啦。咁啊，嗰日有個當地嘅人，就都係啲阿老人家嚟喊埋你，你做乜？你即係話 Chinese 啊？你做乜嚟買茶？你係咪傻噶？你茶中國運過去，你做乜嘢係仲要嚟買茶？我想諗個味道唔同啊嘛，即係，但係同埋呢個係英國文化嘅一個好重要嘅部分，所以都買一盒啦，即係咁樣。咁所以背後就係，就算英國都好覺得自己英國文化裏面可能茶係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都唔再係因為佢係舶來品而有變化。 冇錯，不過咧，即係你嗰位喺街撞到英國朋友咧，可能佢都唔會嘅，即係可能係英國飲嘅茶，多數都唔係中國嚟嘅。 冇錯， 因為咧英國有個好大嘅，佢都係覺得係自己嘅地方，就係當年就印度，所以特別係香港添啊，其實香港啲茶餐廳飲嘅茶。梗係唔係中國嚟嘅，好多時都係我哋叫印石茶啦，或者石蘭嘅茶葉啦。咁除非你喺中國茶樓街飲到即係中國嘅茶葉啦。咁所以喺英國，佢本身喺19世紀去到20世紀，其實印度種嘅印石茶咧，係對於佢嘅貿易嚟講係好緊要嘅，亦都令到佢慢慢覺得咧茶係佢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同埋咧，佢喺整個喺印度種茶。同埋發展茶，同埋將茶葉機械，即係茶嘅生產機械化嘅過程咧，其實喺世界茶葉貿易咧，係喺成個19世紀由中期去到後期咧，就將中國打敗。即係呢個係好快速同埋好明顯，亦都令到即係英國透過喺印度生產嘅茶葉咧，喺世界茶葉貿易入邊咧，佔咗最重要嘅地位。 係啦，有關英美茶咧，我哋嚟緊都會即係一間都會繼續講落去。但我哋要講嘅就係喺英國人嘅立場咧，即係茶呢件事咧，從來都係貿易嘅事，亦都只係貿易嘅事。即係話我哋要諗解決嘅問題就係、是，所有貿易嘅即係差距啊。簡單講就係我買咗人哋嘅嘢比較多，所以我蝕咗錢、啊。簡單講當時嘅講法就係版外流。我哋點樣處理呢個問題？我哋要諗辦法，令到自己可唔可以令到英國人唔飲茶咧？做唔到，我哋嘅國民係好需要飲茶。咁你諗辦法咧，就只能夠。移種啦，咁所以咧，當時大量嘅人咧，偷偷地移種啲茶樹啊，去唔同嘅地方去試啊，咁樣。咁而但係其實當然印度本身阿薩姆地區就係有茶嘅，咁但係都會嘗試移種唔同地方嘅茶，尤其當時認為比較高質嘅中國茶咧，移過去即係印度去嘗試去再 斯里蘭卡， 亦都捉過一啲，即係當時中國亦都禁止呢啲咁嘅茶樹移種嘅過程。咁就我都有講到，譬如阿薩姆地方嘅茶啦，咁同埋除咗之後咧，仲有即係石蘭嘅茶啦。咁阿薩姆移種去石蘭，亦都係一個咁嘅過程，亦都有衍生咗唔同嘅大嘅呢個茶葉嘅公司。咁而一講個茶葉嘅公司裏面咧，最重要嗰間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東印度公司。咁而東印度公司咧，亦都好長時間咧就影響咗英國嘅政治經濟嘅好多嘅呢部分。咁而可以諗下就係、是。都系个公司嘅背后谂法就系我要将所有嘅贸易交俾一间公司去做处理，咁而呢一间公司系独市生意去做处理，咁你谂下有边啲地方嘅人咧系会对呢一件咁嘅事咧系最讨厌，而如嗱一阵间我哋都会讲到，如果将都系个公司嘅茶叶。如果啊喺中國買翻嚟又滯銷賣唔去嘅話，咁運去邊度做理想咧？咁衍生咗啲咩事咧？呢、這個咧就我哋下一次繼續講落去嘅，就係、是、同美國獨立有關嘅啲話題啊！咁我哋一陣間咧就會繼續講茶究竟咧會令出咩大事。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啊！咁上一節講到咧，我哋話英國。喺即係茶嘅貿易裏邊係一個核心部分，而喺英國嘅角度裏邊，茶嘅問題一直都係貿易嘅問題。佢點樣去推廣茶，或者點樣去因為茶嘅入口嘅困難，即係累導致到版外流嘅困難要去處理，全部都係同即係嘅經濟貿易有關。咁其實當時嘅貿易問題有幾咁重大咧？ 其實重大你可以從世界規模就知道嘅，即係其實喺多人道公司喺19世紀初期佢個貿易壟斷被取消之後咧，其實佢更加諗方法啊去銷售佢產品，同埋令到佢增加佢收入。咁其中一個就大量喺即係印度斯里蘭卡地方啊，即係開茶園啦、種茶啦。咁但係有時有啲歷史真係偶發因素嘅，即係咁樣要令佢揾辦法翻身之餘啊，同時間又配合咗佢嘅遠程貿易個技術。同埋佢種茶個機械性嗰個技術嘅發明，佢初其實咧對於即係世界嘅茶葉嗰個貿易量咧唔係好大影響嘅，喺19世紀初期到中期都好。但係個轉捩點就係咧喺大約係19世紀嘅後期嚇，佢就發明咗一個即係做茶嘅機械化機器，將油茶、切茶、焙茶、篩茶都可以漸漸機械化，咁大量提升咗印石茶葉嘅水平。咁咧對於中國嘅茶葉就好大衝擊。頭先我話即係由19世紀中去19世紀末咧，其實印度茶就未直接將中國茶打敗嘅。頭先我話打敗就未到，但係去到20世紀初就真係打敗。我可以講少少數字俾大家聽下，就係你喺世界嗰個茶嘅貿易量啊，由1891年啊，印度茶係佔大約23%，中國茶49%，但係去到1929年咧，印度茶已經係差唔多接近40%，而中國茶得翻10%多啲。咁啊，英國市場更加唔使講啦，因為本身其實喺印石嘅茶主要係外輸，就係中國英國嘅殖民地，咁包括英國嘅本土。咁英國市場咧，印石茶喺1887年咧，佢佔英國茶嘅市場咧就3.9%。咁大部分輸入去英國，即係你頭先喺街撞到個朋友講啦，係中國嚟嘅，有60%係中國嚟。但去到1897年，短短十年間啊，印石茶喺英國市場已經佔50%，中國茶得翻13%。咁你見到嗰、那個。貿易嗰、那個正面嘅衝擊係幾大？當然啦，你中國茶好多時都係內銷同埋或者輸到日本啦。咁但係你見到茶嘅貿易對於英國嚟講咧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先唔好講稅收，但係喺佢嘅商業上嘅支持，喺遠程貿易上嘅支持都係非常之重要。 正話上一次都有講到T 品牌嘅 T 煎先生嘅茶好早啦，即係英國茶早茶其中一個最早嘅茶。咁另外一個 L 字頭嘅立先生咧，咁其實就係石蘭茶嘅，即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商人，即係佢令到依樣嘢變成一個當時英國重要，亦都講話依個 L 字頭嘅茶咧係仲正過中國茶，而當時英國人真係咁諗。咁點解有一個嘢嘅部分咧，就係話喺英國嘅茶葉。嘅使用嘅時候咧，因為佢係遠洋航海嘅部分，種種嘅原因，所以咧佢哋嘅茶咧冇每一箱嘅味道都唔同，即係你有一箱可能係好啲嘅，因為你大宗收購一次過運過去，你冇辦法通過外觀啊，咁所以每一箱都唔同咧，咁唔得嘅喎，質量冇保證嘅話，會成為一個貿易嘅好大嘅一個困難。我點樣去賣茶？咁結果咧，佢哋會係唔同嘅茶葉會溝成某一個。名嘅或者牌子嘅茶，令到個茶嘅味能夠保持喺一個咁嘅狀態，咁所以亦都衍生成為唔同嘅茶公司咧，有佢獨門嘅茶葉嘅味道，即係話茶味係同品牌掛鈎。喺呢一點上面咧，中國茶係少嘅，因為中國茶本身係計茶種為主，就好少講話有一個品牌去做。咁而當英國茶講到就係有一個品牌嘅獨特，佢似乎除咗茶之外，仲要加啲香料落去。令到個茶有一個好獨特嘅一種香味，咁大家都明白，即係 Earl Grey 啊，即係唔同嘅茶，你會有唔同嘅味，甚至乎有啲薄荷茶喺裏面。咁所以我哋話點樣去接受嗰個茶喺英國茶裏面呢，慢慢品牌啦、商業啦、貿易呢，就衍生咗成為一個英國獨特嘅即係飲茶嘅文化喺裏面。 英國所以有一種最佢早餐嘅早餐茶，其實就係一種混雜嘅茶葉嘅一個組成。我哋睇到印度嘅茶園興起，係改變咗英國人嗰個飲用嘅結構、飲用嘅生活嘅改變。咁因為其實佢早期講緊17、18世紀之前，佢哋係依賴住最早就通過荷蘭啦，以巴達維亞為中心嘅一個貿易網絡去攞中國嘅茶葉。 即係而家嘅印尼啦。 係啦，嗰陣時就好貴嘅啲茶。咁但係因為隨住中英之間嘅貿易嘅關係啦，我哋會見到佢開始嘗試，頭先好似 Michael 講，佢希望喺印度嚟大丹嶺啊，例如喺唔同嘅省啊，試下去將中國嘅茶喺印度嘅種植。咁所以其實呢度咧見到茶葉對於即係雖然我哋今日主要想講到啲西洋嘅，但我想一個可能一個澄清或者一個思考嘅部分咧，就係我哋睇到我哋成日講鴉片戰爭，鴉片從外邊輸入去中國，對中國嘅經濟影響好大。如果從一個經濟全球化嘅角度去睇，我哋可以睇到茶葉冇人買， 中國的茶葉開始由最即係得一個買家嘅啫嘛，其實咁多年嚟就是、英國，即係因為連荷蘭人其實幫中國買茶都係幫英國人買茶，英國人自己去買自己茶嘅時候，你會見到中國茶嘅改變，先係中國茶冇咗嗰個最大嘅市場，先係令到中國嘅社會經濟出現最大變化嘅過程。 呢度有幾點要講清楚啦。我內言講嘅冇問題啦，完全冇問題，但要講清楚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我哋就話講嘅係鴉片戰爭或者鴉片嘅問題係貿易問題，但係影響中國貿易嘅真正問題有出有入嘅、 嗯。 除咗係因為你 輸入 買輸入鴉片之外，你嘅茶開始出現滯銷都係一個好重要問題、嗯。第二就係、是、即係荷蘭佢同英國之間咧都係愛恨交纏，因為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我正話一節講到獨立戰爭前期嘅英國、嗯、美國嘅時候，就係、是、當時最初嘅茶葉入口，你買英國茶咧收茶税。即係我哋叫磅税啦。如果你荷蘭咧，好多大量嘅走私茶喺波士頓入嘅，其實係即係簡單講，咁當時要喺荷蘭入嚟仲走私茶，咁我係殖民地人民愛好自由噶嘛，咁我梗係飲諗下殖民地就係咁噶啦。我中意飲，梗係飲荷蘭茶，我做乜要飲英國人？咁嗰個茶嘅即係大家都係喺中國度源頭嚟過嚟，咁而所以荷蘭成為咗入口美國即係當時嘅北美十三州嘅重要嘅茶商。咁而咧，譬如台夫特。就係、是、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個貿易港口，而台夫特都好早咧做咗好多嘅陶器，當時未有冇瓷啦，你都知瓷器要好獨特嘅，即係一種泥土先做到，所以用陶器模擬中國嘅茶具。咁所以你大家喺所以當我哋講到譬如一個畫叫維米爾即係 Vermeer 嘅時候，嗰陣時正正就係荷蘭作為一個茶嘅貿易，同埋一個瓷器貿易嘅一個重要地方嘅時候嘅一個反應。咁所以除咗飲茶，除咗係飲杯茶之外，可能點樣揸住都緊要啊！ 嚇、嗯，咪好大嘅話題嚟啊！其實我哋講到茶就牽涉埋茶具啦、 嗯， 荷蘭就對瓷器嘅發展就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貢獻，就因為原本歐洲人佢哋唔識做瓷器嘅，但係因為要模仿中國嘅茶具，要生產到好似中國質量嘅瓷器，所以譬如喺荷蘭嘅地方，佢哋就積極咁樣研發嚇、啊，即係點樣去做瓷器，嗯、結果佢都成功嘅。啊，即係一個特殊嘅地方啦，咁、嗯、就即係做咗喺歐洲嘅瓷器出現，咁但係即係呢個可能係好大嘅問題嚟嘅、嗯，就係點解要用瓷器咧？點解歐洲人佢哋之前就冇瓷器嘅發展？咁除咗可能因為佢哋有科技嘅限制啦，或者係可能因為佢哋飲料嘅限制之外咧，就最緊要就係佢之前唔係好需要飲熱嘢嘛。 嗯， 有咩要熱嘢啫？係咪啊？咁就係煲熟嘅茶，咁用滾水嚟沖，咁然後就你個盛器如果係金屬嘅話就會辣手嘅。 嗯， 咁、啊、你仲有啲咩可以嘅選擇咧？咁就係瓷器。咁結果瓷器變成咗除咗茶葉本身之外，係運去歐洲一個比較大宗啲嘅一個貿易嘅商品咧。 係啊，嗱，都要講啦。我哋之前都講到國民健康問題啦，煲咗嘅茶咧，煲咗嘅水沖茶，結果咧就令到大家健康大大改善。因為你飲熱水就比起飲有可能有各種細菌嘅水咧，就乾淨好多。咁你同埋你飲熱茶熱得咁交關，亦都辛苦，會唔會加啲奶落去又好啲啊？ 嗱，咁樣嘅，即係我哋講，而家我哋今日飲茶就係講西茶到奶茶啦，加糖加奶嘅。咁啊，點解要加糖咧？嗱，其實呢樣嘢亦都同英國人咧，可能喺個國際嘅茶葉貿易上邊咧，佢哋即係對茶嘅發展係一個其中一個貢獻。咁嗱，我即係仲有好多貢獻嘅。咁譬如個貢獻就係台灣，尤其是北部嘅開發，都同英國對中國茶嘅需要好有關係。咁、 嗯、 啊，即係台灣北部好多茶商、茶即係種茶嘅者咧，佢哋嘅出口嘅對象就係英國嘅。咁啊，即係所以係嗰個開發係好緊要。咁呢個我哋冇乜時間講太多啦。咁、 嗯、 但係喺1895年中國輸咗甲午戰爭之後，咁啊台灣割讓咗俾日本嗰段時間，其實都好影響到即係中國茶嗰個出口嘅問題，因為大部分嘅茶葉喺台灣嘅都已經係俾日本控制咗。咁呢個都真係影響到除咗石蘭同埋印度嘅提升之外，就係中國嗰個出口嘅其中一個地方都冇埋。好啦，嗱，但係翻轉頭去講奶茶咧，咁我覺得英國人嘅一個重要貢獻咧，就係可能我哋要飲嗰啲發酵茶。咁有紅茶就即係經過發酵之後即係一個比較重要嘅變化啦。咁中國人自己飲就飲綠茶為主，即係原本。咁啊，但係點解要發酵？就因為要遠程嘅航運。咁啊，所以啲茶要保持好質量。咁但係問題係啲茶去即係發酵茶去到英國啊或者歐洲咧，要飲嘅時候變得好苦澀嘅。咁啊，所以佢哋唔係咁容易入口。知道茶有益，但又唔係咁容易飲嘅時候，佢哋加啲糖落去，咁啊就好飲啲。 咁啊，或者係易入口啲。咁但係咁都未夠喎。咁點解你有奶咧？咁嗱，其中一個説法咧，就係、是、奶茶嘅出現咧嘅緣故咧，就因為歐洲人嘅瓷器，頭先我哋提到佢哋嘅生產唔發達，佢哋如果係自己嗰啲瓷器，可能啲就係渣啲，就熱水遇到嘅話咧，就可能會裂。 大鑊啦咁就 係啦，咁所以加定啲奶落去，就讓嗰啲茶倒落個杯度可以降温 少少。 係啦，就係、是、咁樣嚟開始嘅，加糖加奶，因此就係有遠程貿易嘅緣故，亦都係口味嘅緣故啦。咁亦都係技術嘅緣故咧，係導致呢種咁嘅飲料出現啊。咁我哋所以今時今日我哋去到茶餐廳點嘅奶茶。嚇、啊，咁好明顯就唔係中國源頭啦。咁、會唔會係同啲周邊少數民族佢哋飲茶加奶有關？應該都有關嘅。 嗱，因為我可以都咁講，即係奶茶呢樣嘢咧，即係對我嚟講喺亞洲或者喺世界地方咧，都係一個標誌嚟嘅。究竟嗰個地方有冇得飲奶茶？都背後就係有一個文化啦。你可以諗下，譬如我喺我未都唔算好經歷啦，但我喺法國旅行咧，我係絕少見到一個地方供應茶。飲嘅，即係好難。我行啦，我想飲杯茶，冇地方 難啲，難啲。 即係飲咖啡就多，但係茶好難。咁但係譬如我哋去到譬如泰國有泰國嘅奶茶，去到馬來西亞，咦有馬來西亞嘅奶茶，其實印尼都有印尼嘅自己嘅奶茶。咁我去台灣有台灣嘅奶茶。咁我發覺好多地方咧都有茶飲喎。咁我就覺得呢啲地方咦多少都同即係啲殖民地嘅歷史咧有啲嘅種種嘅關係。咁所以一飲到飲茶咧，就有啲嘢可以喺裏邊。 系冇錯，咁同埋咧，即係殖民地歷史講到好好啦，就係、是、其實奶茶本身好似話即係歐洲傳翻入嚟咁樣飲法，加奶加糖，但其實唔好忘記，除咗奶佢本身自己之外咧，茶唔係佢自己嘅，糖都唔係佢自己嘅，蔗糖都係嚟自即係東方嘅舶來品嚟㗎。 冇錯啦，咁所以咧，所有嘢幾乎都係外來嘅，咁啊睇你嘅接受能力有幾強。不過咧喺眾多接受能力強嘅地方裏面咧，一定係香港。點解咧？因為我哋今個星期講嘅茶，我哋會加埋下個禮拜會講嘅咖啡，撈埋變成一杯煙藥。一齊飲杯煙薑，等下個星期繼續見面。Thank you.